两点整。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民用航空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将无人机纳入管理。重量250公克以上，或者是由民航局认定具有一定功能的无人机，必须向民航局或地方政府登记。一定重量或具备特定功能的无人机操作者，也必须经过考试测验，取得民航局发给的操作许可。如果在禁航区、限航区以及航空站飞行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操作无人机，违者将废除操作许可，处30万元到150万元以下罚锾，并且没收无人机。另外，为了避免2016年复兴航空无预警停飞，造成旅客权益受损的情况再次发生，未来航空公司停业前两个月必须向交通部民航局申请并且提出计划，违者可处新台币60万元以上1200万元以下罚锾。故意不申报或者是不依计划执行，导致他人或公众损害而且情节重大，可处公司负责人2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或者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复兴航空 G135 班机3年前坠毁在基隆河，导致43人死亡、17人受伤。其中一名罹难者，中华闽南文化关怀总会理事长连行之的子女，提告向新航求偿4742万。台北地院认定，连家子女因为父亲罹难过世受到创伤，而且失事原因跟新航飞航组员操作疏失，今天判赔连家三名子女共1330万元，全案还可以上诉。复兴航空 G135 班机2015年2月4号坠毁基隆河，飞安会去年6月30号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是驾驶沟通不良、关错发动机等人为疏失，另外也有发动机以及驾驶训练不足的一连串发生。士林地检署也认定飞行员廖建宗、刘自忠发现2号发动机故障，却误关正常的1号发动机，但两个人已经死亡，不起诉处分。新航董事长林明生等人则是罪嫌不足，不起诉处分。省道台九线苏花公路139公里五塔路段今天中午发生死亡车祸，一名骑士骑乘普通的重型机车疑似不慎自摔，惨遭后方经过的大货车碾过，消防局获报之后赶抵现场，因为骑士当场明显死亡并无其送医，警方正在现场处理中。美国对中国大陆钢铝产品技术高关税，中国大陆也拿了128项的美国进口产品反击。不过白宫贸易顾问纳瓦洛今天表示，他不认为美国跟中国会用以牙还牙、升高贸易紧张的方式回应彼此的关税行动。CNBC 电视台访问纳瓦洛，中国大陆将对价值30亿美元的美国货品课征关税，美方要如何的回应？纳瓦洛说，他不认为这将演变成为行动以及回应，而且不该是这样，这只会造成升级螺旋。不过纳瓦洛也说，川普坚决致力采取行动，让美中之间存在公平竞争的贸易环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66点，成为1082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57亿。受到美股重挫拖累，加上清明节连假即将到来，卖压涌现，台股今天开盘跳空下跌，在全指股领跌下，开盘不久重挫超过100点。不过午盘过后跌幅收敛，在全指股跌幅缩小，部分中小型股逆势翻红，中场指数下跌66点，收在10821点。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是下跌139点，来到21248点。南韩综合指数现在是下跌7点，成为243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6点，成为3126点，跌幅1.15%。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56点，成为10696点，跌幅1.44%。香港恒生指数现在是下跌220点，成为2987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1点，成为3388点，跌幅1.22%。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29.145对一美元，台币贬值0.3分，成交金额3亿5200万美元。日元以105.98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2308美元。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浓雾特报，今天金门跟马祖仍有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目前金门跟马祖有浓雾发生，能见度不足200公尺。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西半部日夜温差大，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中午过后西半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今天27到31度，中部跟东部地区25到28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澎湖地区24到28度。

在没有你以后我什么都没有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来到了华语劲歌金曲、流行歌曲、 K 歌、老歌、令你怀念的歌，还有在下个小时的时候呢是你的青春之歌。对，因为前两个礼拜呢刚好都有访问，所以没有办法呢听听大家的青春之歌，不过这个礼拜可以咯。一开始刚刚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阔、谢和弦跟张志成的《在没有你以后》。我觉得这首歌曲找到 Z-Chain 张志成非常非常特别，因为张志成呢就唱过一首《没有你》。对了，我是欧马克，欢迎你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两个小时陪伴着你，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Z-Chain 收录在他的《May I Love You》专辑当中。 天空的雨，这小巷的天气，停格在原地，提醒我你的离去。窗外的雨滴倒映出那过去，我微笑想起黑白画面的记忆。听说有遗憾会发很美的造句，叫我们永远在一起，说说而已。没有了你我恨自己，思念就像周遭的空气，存在能看不见想你总是来不及。没有了你我恨自己，只剩下脸在等你，微弱的呼吸声在很清楚地想你，却无能为 华语流行歌曲当中呢，最大宗、 最大宗的就是情歌了。那情歌呢，除了说爱之外，其实最多的歌说的是没有爱，失恋了，失去对方了，像是《没有你》这一首歌曲。说到了《没有你》，其实有好多好多没有的歌哦，没有人，没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没有你了，没有你怎么办？没有你的季节。都是在说同一件事情，就是失去。我失去你了，没有你了，觉得难过。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不要觉得难过。今天一开始的歌单就是给你失去歌单。 伤害了我 就这样你离开了我失去了你最爱的灯 当二手货卖了 或许下一个主人比较懂得是不由自主的 假装快乐 原来你一直没走远还锁着我的灵魂天黑了被孤独拥抱着一个人回忆你的体温弄丢了你最爱的白色只剩下想哭但是没有泪我以为你也一样像我想你那么多原已经有一个他取代了我梦里头我又看见你熟悉的面孔你笑容是我梦寐以求但是我没有、 人总是要到都失去了以后才会开始怀念说，啊，我当初怎么没有好好珍惜呢？就是这个样子。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童恩的《失去》，关于失去的歌也非常非常的多。现在为你送上的这一首呢，可能也很符合就下个小时的青春之歌单元。收在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你没有失去我，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会一直在这里陪伴着你，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终于失去了你。 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心等候，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如此的宽容。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你要我安静从容，似乎知道我有一个永不安静的心，容易蠢动。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百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伤心的泪光闪动。

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自画像乐队，这首歌曲叫做《如一》。在今天的失去歌单当中，为什么有一首《如一》呢？那是因为其实，我们生不就是一个人来，所以死也是一个人走。说真的，说穿了，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啊。 睡觉前我调了闹钟，我记得上班时间9:30，我记得我才刚领2000块，怎么都没有了，怎么都没有了，我记得房间才刚打扫完，我记得钥匙刚刚还在口袋，我记得女朋友今天不上班，怎么都没有了，怎么都没有了，怎么都没有了，怎么都怎么都起浪漫，记得你说最需要我陪伴，记得你总是面对着我睡着，怎么都没有了，怎么都没有了，记得你说要阻止世界毁灭，记得你从不认为你会疲倦，记得应该有力气做很多的事，怎么都没有了，怎么都怎么都怎么都没有了，怎么都不一样了，曾经的承诺的 怎么都没有了 ？FM 92.1的飞碟电台 ，FM 92.1就在就爱电你， 就爱电你 UFO。 另外呢，苗栗中港西花莲台东 FM 91.3，台中真善美广播电台，还有宜兰北宜 FM 89.9，云嘉的 FM 90.5，南台湾之声高雄 FM 103.9，离岛的澎湖 FM 89.7。 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I wanna dance by water beneath the Mexican sky. Drink some margaritas by some blue lights. 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Margaritas by the moonlight. 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I wanna dance by water beneath the Mexican sky. Drink some margaritas by the blue lights. 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听到的歌曲来自 Lost Frequency， 今天既然是失去歌单，所以呢，刚刚这首歌曲来自 Lost Frequencies， Are you with me？ 跟我在一起吗？你会继续吗？摇滚界的经典人物崔健，曾经这一首歌曲让好多好多台湾人翻唱。在现场演唱会的时候呢，有阿妹的版本，现在为你送上 Masca 的版本，信乐团也有做过完全不一样的编曲。这首歌叫做《一无所有》。 我曾替我割不朽，你何时跟我走？为何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为何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脚步底下正在走，身边的水在流，为何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为何你总笑个没够？为何我总要追求？难道在你面前我是一无所有？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是你的话，你愿意跟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一起走吗？还是你越长越大以后发现年轻时候的那些浪漫好像就只能留在年轻的时候的那些幻想，长大了以后人还是比较实际的。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很符合下个小时青春之歌的一首歌曲， 来自于王杰。说到了一无所有，应该大部分的人脑中很快就会 pop up 这首歌曲。一无所有，你有东西吗？还是是否你也一无所有呢？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是失去了对方以后就要死要活的，对方不在了以后就我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我们永远有我们自己，我们永远有自己好吗？就是别人可以夺走你的工作， 你可能会被开除，别人可以夺走你的情人，可能会劈腿或跟别人跑，或是感情淡了或怎么之类的，可能会另外一半会不见。别人夺不走的是你的自尊，别人夺不走的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自信，还有你的能力。我们永远有很多东西。 drive me crazy when you're crazy about me. Yeah. But why is it hazy? You don't make it easy. What can't you see? So give me all you got, baby. Give me all you got. I don't know if I have made it clear, baby. Give me your best shot. Me all you got， 把你所有全部的都拿出来吧，你把你所有全部拿出来，我也贡献我全部的爱给你，在这里 就爱给你 UFO。 我们之间究竟是谁先说再见？敞开双手，虽然不舍得，也不挽留。悬在胸口，是你眼角动一滴泪。爱你永远别离开，你容易，我依然逆风而行，走向你。两个世界，望不见思念。擦肩而过，往不同方向不停地走，抬头低头也回不去同一张脸。改变自己比改变你容易，我依然跨过时间走向你。我要给你全部我的爱，为你遮风挡雨永不离开。

我再一次对你说过，请让我 be like you when you give me all the light， 是否能让我 be like you when you give me all the light， 是否能让我 be like you when you give me all the light， 是否能让我 be like you when you give me all the light。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两天一夜只要4735元起，三天两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我是张琪，也是兰迪儿童之家助养发起人。4月14星期六晚上6:30，桃园艺文中心给孩子一个家慈善晚会，热心公益的艺人朋友有谢雷、张琪、施文斌、张琴、王彩华、模仿天王郭子乾热情演出，台北有专车接驳，捷运中正纪念堂5号出口，任福田赠入场券，请洽0338665550，0338665550。 Easy Fit Bravo， 德展棉袜不臭，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证券交易法》第14条之2及第178条，赋予独立董事可以发挥更大作为的法源，健全化独立董事制度。三读证券交易法增订第14条之2，公司不得妨碍、拒绝或规避独立董事执行业务。独立董事执行业务认为有必要时，得要求董事会指派相关人员或自行聘请专家协助办理，相关必要费用由公司负担，并在第178条增订违反的法则。立法院财委会召委曾明宗指出，这次修法的效益可以让独立董事在公司内部发生掏空等事件时，可以发挥更大作为，能聘请专家、学者协助查账或搜集资料，厘清哪里发生问题，并且进行后续处理，包括向主管机关检举或移送法办。这次修法就是赋予法源。台电上个月宣布，正在封存中的核四1744燃料数将从6月开始陆续运送回美国原厂，核四确定走入历史。但当初以80亿元购买的燃料数只能贱卖拿回20亿，网友认为有损台湾利益，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要求暂缓将燃料数送出国。3月20号提案，今天通过5000人附议门槛成案，政府必须对这项提案在6月3号做出回应。提案人提案建议暂缓将核四燃料棒送出国，并请台电为全国人民举办公听会，说明为何需要将燃料棒急着送出国。提案人认为，花费80亿购买的核四燃料数送回原厂，只能拿回20亿。如果未来台湾又需要将这批燃料数，恐怕要花费超过100亿元重新购置，不符合经济效益。而且核四两部机组如果按下启动钮，可提供电力270万千瓦。相较于使用天然气发电，台湾最大储量为14天，燃煤为30天，核能一次添加可使用达540天。供电吃紧的台湾，真要拿掉这个选项吗？要求台电举办公听会说明。核二厂2号机上个月28号在并联发电才一天就发生急停跳机。原能会今天说，当天是因中子侦测系统侦测到部分参数偏离设定值，保护系统依安全设计直接自动停止反应炉运作，要求台电将这起事件发生时的反应炉站态模拟分析纳入综合检讨报告。 台电发言人徐兆华说，由于报告要纳入新的分析，短期内恐怕无法完成。台电确定不会在清明连假期间送出综合检讨报告，预计连假后再提出。云能会说，台电提出报告后，将由会外专家学者及云能会同仁共同组成专案审查小组，综合现场查核状况及台电分析结果，秉持安全第一、专业决定，按照标准作业程序等三项原则下，严格审查，确认台电确实厘清事件的噪音，完成必要改善措施后，才会同意核热厂二号机再启动运转。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96点，成为2129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5点，成为2438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66点，成为10821点，成交金额1157亿。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5点，来到313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下跌89点，来到10763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下跌93点，成为3000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4点，成为3396点，跌幅1.01%。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以29.149兑一美元，台币贬值0.7分。日元以105.97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2318美元。经济部统计，台湾便利商店密集度排全球第二，达10662家，平均每2211人就有一家便利商店，密集度仅次于南韩35282家，平均每1452人就有一家便利商店。日本则是2248人就有一家便利商店，排名第三。经济部统计处资料显示，去年便利商店营业额达3173亿，再创新高，年增2.8%，已经18年正成长。如果以2016年销售内容来看，饮料类占38.1%最高，其中光是咖啡就占7.1%，酒精性饮料5.5%，即饮乳品或非酒精性饮料占25.5%。至于第二名为烟草类占28.3%，第三名为食品类占25.4%。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北部预测气温27到31度，中部、东部25到28度，南部27到29度，澎湖24到28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早哦，老王，一大早出门去哪？ 去上班。 你不是退休了，怎么又去上班了？ 退休后闲不下来，就去应征附近大楼的管理员工作。 像你已经在领劳保老年给付，再去工作，雇主还要帮你提缴6%劳工退休金吗？ 当然要啊，即使已经领过劳保老年给付或劳工退休金，如果在受雇于适用劳基法行业，雇主仍然应该从劳工到职日起至离职日止提缴劳工退休金。此外，雇主也必须把每月为劳工提缴退休金的金额在薪资单中注明，或以其他书面方式通知。如果劳工个人有自提退休金，也要一并注明哦。 原来如此。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在你耳边慢慢听你烦恼， 今天的你睡得好吗？每一份焦虑都是小事，别紧张。守夜人全新作品《晚安使用手册》陪你发行。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同时呢，在听歌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你会去看他的 MV， 然后看到这支 MV， 你就会想起哇，二十年前的台北市那个时候的公车站牌跟现在的公车站牌是不一样的。然后从影像当中、从音乐当中、声音里面，有的人从气味里面得到好多好多的回忆。02-2363-9955，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让我想一想。 漫步在荒原，我想找一棵轻生的树，有阳光，有流水，还有微风吹。该如何面对这未知的一切，让自己的思绪沉淀，随着天色的改变，心情的外衣也要多加一件。这些对那些好，我想追我想逃，其实我也害怕，可不可以就这样停下来，我要多一点时间，好让我再想一想。 让我想一想，电话想一想，02-2363-9955。 Hello， 你好啊， 马克你好。 哎呦 Trash 你好， 先祝我生日快乐好吗？ 今天你生日啊？ 是啊， 今天生日的 Trash Happy Birthday、 yeah! 嗨，恭喜恭喜， 谢谢。 怎么了？你今天要分享的青春故事是什么呢？ 是我专科的时候参加那个我们科系办的歌唱比赛。 那那首歌是什么歌？ 一言难尽。 你说张宇啊？ 对对对，也大概二十年前了吧。 然后呢，那个最后的，这是全班一起合唱吗？ 不是不是，我们这个科系，我气管科嘛， 嗯， 这个科系大概有六个班， 嗯， 然后我们是甲班嘛，嗯，那我们的那个抗热鼓掌主办的歌唱比赛， 嗯， 在东区中校东路有一家好像叫练歌场的KTV 办的， 嗯， 那就是有初赛、复赛、决赛，那这首歌是初赛的指定曲。我本来没有很喜欢这首歌，但是因为有听过，然后就去找这首歌来练，嗯，然后初赛就这样唱这首歌，然后就进入复赛。 哈哈哈， 对。 为什么那个康乐鼓掌对这首歌是有什么样的情怀？为什么会指定这一首当作他的初赛指定曲呢？ 指定曲是因为那一阵子流行的几首歌曲吧。 嗯， 对啊。 好， 那我就选了这首当指定曲啊。 也不是你选了这个，是人家选了这个，然后你只能唱这个。 所以他有好几首可以选啊。 哦， 对对对。 那为什么你既然对他没有什么感觉，你干嘛又要选《一言难尽》？ 可是练唱的过程之后，觉得哎，这首歌其实蛮好唱，也蛮好听的。 哦 ，OK OK OK OK， 好的，谢谢 Trash 跟我们分享你的专科回忆啊。 谢谢，拜拜， 拜拜。 漫步在荒原，我想找一颗轻生的树，有阳光，有流水，还有微风吹。 有阳光，有流水，还有微风吹，感觉真的好舒服啊。 你的青春之歌， 属于你的青春歌曲、青春回忆是哪一首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哥哥妹妹有意思，给欧马克点播你的青春回忆，让所有人跟你一起共享你的青春。 你给我一场戏，你看着我努力，被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痛得不知怎么舍去。不要这场记忆，不要问我结局，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那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不爱之间的距离，听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 起，在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直到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嗨，怎么称呼？ 朋友都叫我老外。 老外，老外，老外，老外，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刚才那个 Yes 是。 他是歌唱比赛前的吗？ 他唱什么什么？ 他刚才不是说他是被人家指定唱那一首吗？ 对啊，指定曲之一啦。 啊，我也是歌唱，但是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哦，哪一首歌呢？ 那个刘德华的《忘情水》。 你自己选了《忘情水》要唱。 对对对。 在几岁的时候？什么比赛？ 高职。 高职。 高一对。 高一。然后跟整个高职、整个学校的人比吗？还是就只有高一？还是你们班上？ 没有，就是那个时候高职那个我们。对，就是高一全跟 整个高 一所有的科别的高一是一起比赛这样。 好的，冰雨是冰雨吗？ 忘情水 啊，忘情水！天哪，对不起，忘情水。 没关系，忘情水对。 好，没问题，老外，等一下送给你。 好，谢谢， 拜拜。冰雨这个答案是从哪里来的？我的脑子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呢？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每个礼拜一次的青春之歌，那会让你想起你青春回忆的青春歌曲。欢迎你就在飞碟联播网这个大平台分享给大家你的青春记忆。其实我觉得我每次在说分享青春记忆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一部电影，我都会觉得大家好像都是纳美人。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简直像是一个进入新世界的开头序曲。这首歌曲呢，有点像是 A Whole New World， 来自于 Tension 的 I'll Be With You。没错，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候呢，我会跟你在一起。我是欧马克，也欢迎你在这个小时的时候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青春回忆。 就在你我的眼前。却因为悲观，什么都看不见。幸福并不是只会坐在这一双眼，抬起头来，不要再自我可怜。你要发现生命的珍贵 ，Everything is coming your way。或许我想的太多，让自己好累。就怕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错的不对。失去了信心面对、你给我力量，竟然心中的希望。 Remember I'll be with you, you'll be with me。 伸出的双手，我就随时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不要因为害怕心里只有痛。 That's right， 重担交给我，不要压力这么重。放心自己，才能追寻你的梦。 你要发现生命的珍贵 ，Everything is coming your way。我是我想的太多，让自己好累。 不要面对，你给我力量，跌落心中的绝望。 伸出你双手，我随时会出现。 心里的梦想都在你眼前实现。 将会记住这份友情，永远不会忘记。So call on me， 当你需要我的精神鼓励。And put your trust in me， because you gotta believe that I'll be with you， 陪你度过大风大浪。Don't worry about a thing， 提起脚步一路踏上。这段旅途有起有落，有快乐有悲伤。提起你的胸膛，让我们共同追逐梦想。 Who's with me？ 谁在线上跟我在一起呢？0223639955。Hello， 你好。 Hi， 马克。 Hi，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 Lorenzo。 Lorenzo， 今天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想要点那一首Snoop Dogg 的，有一首叫做 Smoke Weed Every Day。 好，那你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歌名，这个歌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没有，就是那个时候是，就是年轻的时候，然后因为听喜欢听这首歌，那个时候都刚好喜欢玩滑板，所以。 那你现在还玩吗？ 偶尔啊，偶尔。可是哦，会怕，因为那个平衡感已经没有了。 哦，是哦。 对对，所以我看到去公园，有时候带小朋友去公园，看到小朋友在玩那种蛇板，他们现在好像玩一种东西叫蛇板。 对对对对，要靠腰部、臀部扭动的那一种。 对对对 对， 对，哇，那个真的是还蛮厉害。 对，那个平衡感要很好才可以站上去，就是比滑，我觉得比滑板还难啦。 那个比滑板难，对，因为光转上去，你可能就先不知道摔个几次才能成功。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真的， 是是是。好 ，Lorenzo， 你的滑板少年岁月， 好， 送给你 ，OK， 拜拜， 谢谢你，拜拜。Ready to change goon squad to the smoke game. Change the tone, but we don't fuck with that cocaine. We don't fuck with Reggie's either, we call it a no name. I need that purple sour OG, Bubba train wreck, white widow, and blueberry sour pizza. Some of that purple power, berry berry haze, Cali mist, Australian blue. Smoke weed every day. You know why we got the bud. Smoke weed every day. You know why.其实有好多首 Smoke Weed Every Day， 而且我刚刚没有听到 Lorenzo 说到底是要听谁的，所以我不确定在挂掉电话后的 Lorenzo 他现在是不是满头就是眉头皱起来的黑人问号说 What？02-236-3995 02-236-3995在一边征求你的。 你的青春之歌， 征求你的青春之歌。Hello， 你好。 Hi， 马克，午安。 Hi，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小龟。 Hi， 小龟，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周杰伦的《反方向的钟》。 哦，这是你什么时候的歌啊？ 哦，高中的时候。 那这首歌的青春回忆是什么？ 哦，就是那个时候，因为高中嘛，2000年的时候就是网络盛行，所以大家那时候都玩天堂的这个线上游戏。 天哪、啊，天堂现在都已经出天堂 M 了。 对，没有错。然后那时候当然就是还是小屁孩嘛，那当然就是半夜不睡觉玩。然后当时最流行的游戏配最流行的歌曲，这样。 最流行的游戏配最流行的歌曲。说你是不是游戏公司派来打电话的？ 他们应该不需要我业配吧，他们赚很久。 好好好。 然后我要就是因为过了十几年了，那天堂现在出手游我们还是有稍微玩一下，但是当然不像年小朋友的时候那么疯。然后因为我们网友里面还是有开那个语音，就是大家都在聊天。然后结果突然就有一个人的太太骂人，就说：“哎，你要玩多久啊？”然后我就想说：“啊，我们以前玩的时候不是被妈妈骂吗？怎么 现在被老婆 被老婆骂？” 天哪！这就是表示，就是男孩们长大了，就是说变成男人们。No， 我们没有，永远都是会被骂的。 对，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永远就是天堂这样。 是是是是是。好的，谢谢小龟。 OK， 谢谢， 拜拜， 连假愉快，拜拜， 拜拜。 现在面对我们选择爱情还是爱情选择我们，当时爱的勇气都跑到哪里去，还记得你要带我去的天堂，如今只剩下天边一丝彩霞，日落的这一刻，我的心没太阳。还有什么理由？还有什么？ 前几天呢，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一个动态，就是听众的动态。然后呢，这个动态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超级好笑的，就是这首歌来自于李心洁的《爱错》。他说呢，现在一不小心听到《爱错》这首歌，就会忍不住想要脱衣服，因为这首歌的 MV 就是李心洁一边在公路上面跑，爱错了不，然后一边脱衣服的画面不。 当年爱错的李心洁《爱像大海》专辑当中，李心洁当年也是我在高中年代非常认真追的一颗星，去哪里都要跟随，爱死他了。后来有机会在电台遇到，就还是跟小迷弟一样，完全说不出话来。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没有想到小时候熬夜被妈妈骂玩电动，长大以后电动从电脑变成了手机。变成手机游戏玩的可能还是同一款，然后还是一样有人骂你，只是骂你的人从妈妈变成了老婆。0223639955，哈喽你好，你是谁？ 哈喽，我是台北的黑人。 嗨黑人，黑人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我青春之歌是那个灌篮高手的那个片尾曲，直到世界的尽头。 直到世界的尽头， 哎呀， 那个时候陪伴了你什么时候，或是有什么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因为以前小时候比较常打棒球，然后后来那个时候电视上在播《 灌篮高手》， 对，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又适逢升国中，结果没有人可以陪我打棒球， 哦， 才打篮球， 哦， 对，然后结果又不会打篮球，又打超烂，又被班上排挤。 哈，因为打得烂会被排挤，怎么会这样？ 对啊，那时候就直接就是说，哎、欸，你打得这么烂，我们队上不需要你这种人， 然 后我就被排挤。 好， 然后后来就开始练啊，就是因为那时候暑假嘛， 是， 然后暑假就有时候就会看到灌篮高手，然后在练球，所以就有那种就很单纯那种篮球梦的感觉。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的青春回忆。 谢谢，没错， 拜拜， 对，拜拜。 说你是不是出版社？不是，你是不是对什么东立派来打电话业配的？因为刚好最近一段《灌篮高手》20年，然后日本的出版社做了一个系列活动，这个系列活动就是发行当年湘北击败了山王工业的那个，然后头版报纸，然后重新发行，让大家觉得天哪、啊，好像《灌篮高手》真的在我们现实生活、现实社会当中。他好像就是我们认识的一支球队一样。 真的有不能当老员工，不注重走向沙漠，不敢去过一直走的青春，累了每秒钟都会不懂你不懂，连雨雨沉重地狱途中也不想走，看不懂自己眼中的你转动一切流动，再来变匆忙不跟着别人当中全然放纵，还没有有料想自动不再感动没有梦，痛苦在心中累在心中全然放纵。整个面容继续激动，你哭醒到现在还在抽痛，还未分手路前那句抱歉在感动我，穿梭时间的画面流动，走的方向开始 要我选，就是在我这一生当中，我觉得最好听的一张中文专辑，我想它应该就是榜上的第一名了。周杰伦的第一张 J， 所以有刚刚包括了反方向的钟、印第安老斑鸠、黑色幽默、龙卷风、可爱女人，每一首都超强，吓死人。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欢迎你呢每天都可以加入我们快乐的两个小时时间。今天是你的青春之歌点播日， 烧坏，啾啾吹，啾啾开 ，Fun time all night. In your mind, feel so high. Show me what you like, oh baby, you take your time all night. Hey yeah yeah yeah, hey, yeah, yeah. Let's go fun times through all night. Hey hey hey yeah, baby, take your time. Alex Du 杜德伟，前几天呢，我看到电台，不知道是哪一位 DJ， 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在整理那个旧 CD， 然后呢就看到了 Alex Du 杜德伟超级经典。那个时候呢，他跟韩国的女子团体 SES 一起合作的单曲。哎，等一下，那不是电台其他哪一名 DJ， 那就是我本人，是是是是。我觉得天哪，就是这个时代时光，然后 time 时间的流逝很了不起耶，然后经典会被留下来，就算过了很久很久，然后以前小时候看的那个类比画质会 remaster 重新修复，变成现在符合现在的高画质蓝光画质 DVD 画质。 ライト界に僕はもう一人で投げ捨てられた空き缶 けがえのない何かを失う欲望だらけの街じゃ夜空の星屑も僕らを灯せない世界が 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一次陪你直到世界的尽头。灌篮高手可能是很多人童年青少年的回忆，然后它同时呢给我们人生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启发。我们都很喜欢主角最后变成了超人，主角最后拿到了冠军的励志故事，但这部漫画告诉我们现实生活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它为我们的人生留了一些白。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您听过穿透人心的萨克斯风演奏吗？国际萨克斯风天王胡笙，5月7日台北国父纪念馆与您精彩相见，宽宏售票系统全面开卖。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947周，第5名卢广仲几分之几，第4名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第3名张惠妹到底，第2名林俊杰小瓶子，第1名张栋梁最好的快要发生。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酷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张涵雅。